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吸烟，却饱受二手烟的折磨。也有这样的声音， 吸二手烟就像开二手车啊，对身体没多大伤害。 专家指出，每天和吸烟者共处15分钟以上，吸二手烟者的危害便等同于吸烟者。2015年6月1日，北京正式推行控烟条例，届时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违法吸烟行为将受到处罚。 我们分手吧。和你在一起这些年，我以为我会快乐，可慢慢的我却变得记忆力衰退，过早衰老，常年咳嗽咳痰，容易得各种呼吸道疾病，连得肺癌、胃溃疡、心血管病的几率都大大增加了。所以我们分手吧。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呢，有这样一些内容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首先来看看这两天很多人都在关心的一个话题：40岁的僵尸肉走私案破获，食品安全问题仍然纠结。那大家也都知道，明天是626禁毒日哈。那么咱们今天开始呢，节目当中也会涉及到一些和禁毒有关的一些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富二代海归贩毒，新型毒品刑期怎么来算？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连线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社会活动部的总干事杨斌，来听听禁毒志愿者最近他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萌晶妙律师。妙律师你好。 高婷好，大家好。 那咱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40岁的僵尸肉吧。这个僵尸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通过之前的媒体报道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在这儿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在今年6月份，海关总署在全国14个省份统一组织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查缉抓捕行动，成功打掉了专业走私冻品犯罪团伙21个，初步估计全案涉及走私冻品货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冻鸡翅、冻牛肉、冻牛猪副产品等10万多吨。6月1号，长沙海关破获了一起特大走私冻品案件，打掉了以李某、仲某为分别为首的2个涉嫌走私冻品团伙，查扣涉嫌走私的冻牛肉、冻鸭脖、冻鸡爪等，大约是800吨，价值大约1000万元。据长沙海关介绍呢，这是湖南历年来查获的最大宗的走私冻品案。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张警员说，太臭了，整整一车厢，打开门的时候差点吐了。总面积3000平方米的冷库当中呢，堆放了大量包装上写着外文的来源不明的冻品。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副局长杨波说，走私的冻肉都是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肉品，如果说吃了这些携带着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细菌病毒的冻肉，那或许会危及食用者的生命。大家也都知道，冷冻技术的发明呢，本来是为了保证食物的新鲜。然而记者了解到，一些走私冻肉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显示，这些冻肉的肉龄竟然长达30-40年。那么在6月的海关打击冻肉走私的专项行动当中呢，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海关的缉私人员有的都是80后，而这些肉龄啊，往前倒，那这些肉都是70后的肉了。而这些来历不明的肉品通过批发市场 进入大排档、餐馆，甚至进入正规超市。那么随着生鲜电商的风生水起，一些网络平台也成为了这些冻肉他们潜在的销售渠道。那很多人喜欢吃的泡椒凤爪，那可就是走私冻品的重灾区哈。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肚子里边有点不太舒服啊。那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最新的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准入名单，咱们国家可以从哪些国家和地区来进口这些肉类呢？我国仅仅允许澳大利亚、新西兰、乌拉圭、阿根廷、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智利、匈牙利等牛肉进口。不是这些国家进口的走私牛肉一般呢会卖20元一斤，而新鲜的牛肉市场上平均是40元一斤的正常价格。那么巨额的利润促使不法商人是铤而走险，最终形成了一条国外发货、香港拼贵、越南中转、中越边境蚂蚁搬家式的偷运入境、长沙收货的冻品走私链条。那么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由于这个冻柜车哈，它的运输成本是比较低的，很多走私人员其实就是用普通车历经12个小时把这些冻品呢从南宁再运输到长沙，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开始腐败变臭的现象了。等到达目的地之后，这些已经开始腐败变臭的冻品被再次搬入冷库当中再次打冷，之后呢会发往全国很多个地方。那么这个链条牵涉到比方说在这个6月专项行动当中哈，初步侦查就已经发现了2015年的1月份以来，广东的番禺江门地区的这些涉及到21个走私团伙他们贩卖的东西呢，他们就已经通过北京、天津、重庆、河南、广东等多地的货主进入到了这些地方的冻品进口订单他们的冻库当中了。那么国外的走私冻品就由这样的一个渠道源源地流入了国内市场。听完这些报道的内容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真的是触目惊心，想不到很有可能不只是外边的烧烤摊上，也有可能这个超市当中你买到的这些你觉得放心的东西，实际上却是肉龄比您年纪可能还大的这样的一些超龄冻肉。那咱们现在呢就来说到这个事情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咱先说走私这个环节吧，这也是这一次新闻报道的一个切入点，大家也都关注到这一点了。那我们也首先呢请廖萌京律师来跟大家说说刚刚说到的这些走私的途径哈，无论是家族走私也好，团伙走私也好，走私的这些老冻肉被查处了，那么在这些走私环节当中，走私者的行为会涉及到哪些罪名呢？ 这个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上来看呢，这个就是走私普通货物罪。 嗯。 但是我们要说一下他的这个行为啊，实际上是从法律讲是一个竞合行为。因为走私实际上本身他的这个他侵害的这个客体啊，从我们法律专业的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于这个关税的监管。也就是说走私实际上是偷税。 嗯。 是偷关税。这个叫走私。走私普通货物，包括走私其他的一些这个明确的，比如说像毒品或者什么这种禁止流通物，那么它实际上是突破的我们的海关的对于我们国家边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贸易的这样的监管，而且还有突破我们国家这个侵害了我们国家的税收权。 嗯， 它实际上同时这个行为还侵害了一个主体是什么呢？是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边境的检验检疫的监管。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说为了促进贸易，所以我们国家的检验检疫和海关这个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部门，但是在这个过边境这个边检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手续是联署一块做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绕过海关或者说这个走私，一般情况下同时或者说是肯定也同时绕过了我们的检验检疫。 嗯， 那么检验检疫实际上对于现在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就是所谓的僵尸肉进国境这件事儿，它是主管和这个有处罚和这个查处的权利的。但是因为是走私的东西，那么没有通过海关正常渠道，所以的话等于是这样的，就出现了一个双境，就是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不同的 这样的这种罪名。那么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是海关来查处的，那么它主要重点还是打击的是这个走私和逃关税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让我们大家最难接受最恶心的东西恰恰在于这个就是检验检疫这一块。 对，而且其实报道当中啊，我刚才介绍的已经是压缩了很多的这个报道当中，大家也可以从其他媒体上看到有更多的细节，包括描述这个泡椒凤爪它怎么从这个老冻肉变成了鲜嫩可口的，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安全保证，甚至是有毒有害的这种食品到餐桌上的。那进来之后，因为我看到报道当中也会有一些提到哈，说是这个进来之后啊，咱们国家是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了，不但是老百姓重视，国家也重视了，从立法上又有食品安全法了等等。但是还是提到说现在呢仍然是近年来存在这种多头执法的这种可能性，导致这种绕过海关走私进来的不合格的肉产品，未经检验检疫的肉产品还能够像刚才说的在这么多个地方，甚至连北京也没有办法来逃脱哈，上到了中间的流通环节，甚至进入了终端的市场，甚至到了餐桌上。 对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要稍微说一下，这个就是关于食品安全监管这个东西的这个整个这个制度的发展。那么实际上是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这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家也是重视了。那么从2012年以后，2012年2014，我具体的日子我因为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机构改革它是一个过程。那么从2012年以后的话呢，就是我要先说一下2012年之前在国内的食品这一块呢， 就是、管理上 确实存在 一个节点 。在这之前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多头管理。那么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是这个肉食的话呢，绝大多数通过这个农村养殖。或者是这个在集约化的这种养殖场，然后进入屠宰，进入这个包装分割，然后进入市场，它这么一个流通，包括进入市场，然后进入餐厅。那么我就说一下之前是怎么管的，之前真的是好多头管。第一个养殖这一块农业不管，然后屠宰还不包括把它分割了，仅仅是把活的这个 变成死的、 这一步是农业仍然是农业不管，但是把死的这个就是半成品，把它变成了这种就是分割了以后做这个分割包装这个过程， 通俗的说叫分尸是吧？ 不，这个叫分割，我们 分割 啊，就是这个过程归谁管呢？归这个质量监督管。然后这个从这个加工完了以后成为这种包装好的这种商品进入流通市场归谁管呢？归工商局管，就是市场啊，包括超市，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农贸市场，这个是归工商局管。然后从这个市场里买了以后进了餐厅归谁管？归卫生部门管。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在餐厅也好，或者你在市场上你去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这个就出现了个多部门分段管理。多部门分段管理的结果就是在每一个段这个交接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信息沟通不畅，然后造成一些管理上的盲点，然后在这些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在12年之后我们国家做了一个就是这个首先一个成立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就在国务院层面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管理的小组，这个级别很高，是由副总理来担任组长的。那么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成立了这个食品安全委员会，然后呢有这个食药监局把原来质检总局中间管理这个就是原来质检管的这一块的这个部门合并进去了，把工商有一个部门原来是管流通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块也合并了。这样的话呢从12年之后就是新的这个食品安全法包括这个实施了以后12年之后，这个仍然是就是它就等于是两个部门来管。那么农业仍然是管这个养殖和屠宰，那么从屠宰之后的全程一直到这个餐厅到这个商场全部是由现在的简称是食药监局，那么应该是全称是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这样一个机构来进行管理。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就这几年的话呢，有些问题之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啊，有些问题能够被发现能够被曝光也是来源于这个多头的这管理慢慢趋于这个一个部门来管理以后能够发现中间的很多问题了。实际上之前多头管理的时候真的是有些很多情况就没人知道， 因为中间的交接实在太多，好几个部门都在管，几个地方的这个中间的盲点都存在，实际上那个时候可能也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甚至我们都发现不了。那么现在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一下现在的这个就是这次的这个僵尸肉的这问题。那么第一个，原来这个海关确实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对外贸易量非常巨大，这个应该是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大这个对外贸易国。那么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对外贸易的情况下，海关要负责管理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出境，它确实工作量也很大。那么可能之前的这个工作重点没有放在这些货值小的东西上头，那么当现在重视它的时候，首先这个网眼我们开始去堵它了。第二个，当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国内流通这个环节也开始得到这个就是说统一的管理的时候，更容易发现以前的这种漏洞和问题。那么我现在特别想跟大家，就是作为普通听众来说呀， 嗯， 这个因为这个昨天我也查询了很多，包括也向这些有关这个机构的这些工作人员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正规的这个超市，正规的这个肉品的这个经销商，不管这个肉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它都应当有检验检疫的证书。就是咱们先说一下进口的，进口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进口的肉食的管理，就是国外的这个肉制品的这个就是说它的供应商必须要到我们国家来备案。如果刚才高婷你念了一下是国家的名单，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更详细的名单，就是这些国家中间的每一个生产商的名单。就是 在节目当中没法去那么详细跟大家介绍， 非常长，但是就是 实际上是有这个非常详细的名单的， 非常详细，就是在这些生产商之外任何的东西都是不允许进口，正规渠道是进不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正规渠道进来的， 对，这必须要限定是正规渠道进不来的。 那么这些国家还要有这种它的国家这个认可的这种兽医出具的这种就是检疫证明，然后啊一套手续上进到国内。在零售的终端的时候，这些就是由我们国家检疫部门签发的允许在国内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是每一批肉都有的，是我们国家的规定是批检，就没有抽检这个概念，就每一批进来都要检，所以它每一批都有一个证书。那么我们作为终端消费者，我们是有权利向销售商比如说超市要求他出示这个证明的。那么这个证明上都是有编号，都是有这些东西可以查询的。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肉有问题的情况下，经过查询完全可以追究这个经销商的责任。 所以刚才报道当中说到的就是有一些肉，这样的僵尸肉进入超市，那么这些肉在超市当中它应该是没有您刚才说到的那一套手续的， 要不然是假的，假的那些东西 一查能查出来， 一查就能查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国内生产的这些肉，虽然没有经过海关和检疫的这个部门的，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从这个屠宰之后的全过程都是由这个我们国家食药监部门来管。那么它实际上在这个产品进行分割的时候，就有一个，它也有一个证书，而且也是批批都要做检测的。所以国产的这些肉制品，也是应当有证书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就是说提示大家，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查询可以这个找到的。如果这个经销商提供的是虚假的伪造的，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难分辨。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正规的商超的这些商家，你应当把你的这个每一批产品的这个证书公示出来给我们消费者来看。 其实有一些商店确实是这么做的， 对对对， 可能有些消费者就是熟视无睹，或者他不知道那是贴的什么东西。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你也自己要去重视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你到这些可能找不着这个不靠谱的地方去买着这个东西的，确实就不靠谱。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就是新的10月1号将要实施食品安全法中间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和以前的这个就着重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板块，就是叫做食品安全的一个追溯机制，就是每一批产品都应该是能可追溯的， 田间地头一直追到。 对，那么这套制度我们国家正在逐步的完善和建立起来。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说是为了怎么说呢，这个从 就我们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追诉机制不是为了说是去说是出现这个去追究这个法律责任的问题，而是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追诉机制把有问题的产品从市场上找出来，把它拿掉， 清除出去、嗯、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追诉机制还不太完善的情况下，这么一批东西进来了，那么海关可能掌握一些线索能够去找到，但是从商超或者说从这个普通的，就是比如说北京这个地区，北京地方的这个食药监部门说，我们想从市场上把不安全的东西清除掉， 查出来， 这个时候就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追诉机制建立的还不完善。那么这一步这个工作，我看这个我们在看到这个新的食品安全法中间正在去这个已经做了立法，然后十月一号实施以后，可能这个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开展起来，很快就会落实落地。那么食品安全问题以后可能会成为大家也是关注，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会变得更安全。 嗯，总之趋势会是好的。 嗯， 可能刚才我相信妙律师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啊，可能大家一开始听到说这个消息，不管是头一次在节目当中听说还是之前就听说，总觉得这事儿太吓人了。这夏天来了去烧烤摊还敢吃吗？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甚至说自己去超市买都不放心了，会有这样的担心。 嗯， 但是刚才妙律师的通过他的这个讲解呢，我们也会知道，就是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安全入口的食品要负起责任来呢。 你自己可以找他要， 对，你自己是有这个权利，而且现在市场上呢已经是说相应的配套的东西已经能够正规超市已经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了。 没错， 那如果您是一定要去那个边边上找那种犄角旮旯的地儿，非要吃那个地沟油的味儿，那您可能也不是对这个健康 自己的安全比较上心， 对，这么上心的。所以我想呢，就是真的是这个大环境哈，也是需要每一个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去做到一份努力。 嗯， 真的是实现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食品安全法，或者是说真正落到了实处了，或者是以后这个整个食品安全会越来越让大家放心了，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真的就可以把这个心松下来，不用去想了。但现在这个阶段该想的事还是要想一想的。 嗯，然后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呢关于这个就是这些产品，这个所谓的僵尸肉在国内进行流通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呢一方面触犯了，就是说因为这些产品本身通过走私进来的， 嗯， 他实际上是销售了走私产品，那么他原则上是走私罪的同案犯。 嗯，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本身他销售的这些产品可能是有毒有害的食品，那么他同时还触犯了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这个刑法也是， 这个刑法是有罪名的、 嗯、 那么这个罪名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是货值非常高，一个是可能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就会对他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但是咱们要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冻的这种肉啊，我还真查了一下，咱们国家现在的国标对于冻的这个肉的这个保质期的这个国标里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保质期的时间限制。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产品上标的这个冻品的这个保质期呢，实际上是企业自行标的一个企业标准。 嗯， 那么也是我们现在也是呼吁，就是说因为就我了解的话，这个肉的这个就是冷冻的时间长了以后，它仍然发生蛋白质降解，包括什么东西里边会有产生有毒有害的东西。那么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立法和标准制定上可能也要跟上，就是把这个东西明确，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从国家强制性标准上多长时间有一个严格的保质期。 嗯， 现在是只有企业标准而没有国标。 嗯，好，非常感谢妙律师的一个解说。一小段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为您播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我是导盲犬，我不叫不闹不咬人，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您遇到我时，请不要呼唤，不要拒绝，不要抚摸，不要喂食。 同在蓝天下，共有一个家。包容导盲犬，关爱盲人。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啊！明天大家都知道是626禁毒日，那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咱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来说说富二代海归之后回国贩毒，这其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一些误区呢？那么这是武汉晚报的一个报道，本来家境优越的富二代海归32岁的吴浩回国之后呢投资做生意，但是没想到投资失败，因为各种原因吧触发他心理失衡，加大了他对金钱的渴望，通过他之前联系到的泰国的一边的关系呢开始进行了大量的贩毒。近日武汉警方披露侦破了这起特大贩毒案件，当中呢查获了毒品麻果52公斤，那么�抓获犯罪嫌疑人是4名，吴浩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大毒枭。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吴浩是利用价值百万的路虎越野车来运输毒品，还花了5万块钱雇了一个姓刁的香港人随车扮成到大陆投资的港商，从广州将这个毒品运到武汉。同时呢和他一起交往的一个女朋友也是都知，这个叫丽丽的女朋友哈，也知道这个吴浩在做这样的事情，帮着他一起来做，这一次也是一块落网。那么在被抓之后啊，这吴浩就说了，哎呀，我以为这个新型毒品麻果跟海洛因不一样呢，以前有人说抓了也就是1-2年的事儿，可是我的律师跟我说这次能保命就不错了啊。那咱们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来请问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苗律师。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吴浩他这个贩卖52公斤的麻果哈，这罪名应该就是 贩毒罪 了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海洛因如果是贩卖的话，那可能就是按克计算，很容易就到死刑这条线，而他这个是麻果新型毒品， 麻果呢 但是重量是52公斤。 对，这个呢稍微我查了一下，麻果实际上是泰语的音译，它是一种混合型的毒品，主要成分是冰毒和甲基苯丙胺。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现在刑法呢，这个50克这个呢只是大家通俗的一个了解，在这个毒品的这个量刑的这个司法解释这个规定中间，实际上对于毒品的这个量刑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比如说鸦片是200克，然后这个还有1公斤，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甲基苯丙胺和这个叫做海洛因是50克，那么冰毒实际上是处于这个比海洛因的这个就是分类上的，海洛因是1类毒品，那冰毒是2类毒品，那么它在这个量刑上面是有不同的标准的。那么虽然麻果这个东西本身是个新型毒品，但是它的含有的成分这个东西经过一定的折算是完全可以进行这个量刑的。那么从现在 这1-2年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50多公斤的话，它再怎么折算出来，远远比50克海洛因的这个折算出来的量要高得多。 所以才会有说是能保命， 能保命就不错。这个确实是这么一个结论。 那最后一个小点问题哈，就是他花5万块钱雇了一个香港人，这个姓刁的，在这件事情当中，您觉得他可能会涉嫌什么罪？ 他如果就关键还有一个他自己对于这个贩毒或者是到底是不是知情，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贩毒罪它本身是一个故意犯罪，如果他本身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原则上他是不应当认定他有贩毒罪的。但是从这个事儿，他不能只凭他自己的口供说我知情不知情，他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证据链条。那么从现在暴露出来的这情况来看，我认为他说他完全不知情的可能性比较低。 好，非常感谢苗律师。那节目最后我们现在呢再来连线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社会活动部的总干事杨斌。杨斌你好。 哎，喂，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经常和咱们这个部门来联系哈，尤其是到禁毒日了。那节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也想麻烦您介绍一下。我知道您最近和这个禁毒志愿者都在忙，那么每年禁毒志愿者都在忙禁毒宣传，那现在大家在忙什么呢？ 好的，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成立于1999年，那么从1999年开始招募到现在，已经有20000余人的这个志愿者的参与量。那么我们其实我们的重点活动是放在6月期间，但是其实我们一整年的各个活动都在按部就班的在进行，主要都是一些禁毒的宣传活动。 包括之前我还看过在跟中戏合作的一个人偶剧啊，禁毒的人偶剧。 对，这个我们是跟中戏合作，因为我们有一个项目叫高校这个禁毒联盟， 那么我们是跟十所高校根据他们专业的不同开展的这个合作项目也不一样，像我们跟中戏一块排的这个人偶剧叫出窍，也是我们中戏的大学生这个大一的学生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话剧，当然是以禁毒为主题，而且我们这些大学生他为了能够演好这部剧或者创作好这部剧，他们之前都要来我们禁毒这个教育局参观，并且接受我们的培训，其实他们也就是先成为一个我们的禁毒志愿者，然后有了一些基础的禁毒知识之后，然后再去用他们自身的特点去做一些禁毒的宣传和这个传播的工作。 嗯，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因为我知道在网络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关于禁毒志愿者的一些宣传的照片，其实都是您拍的，应该拍这个照片有很多的感触。 对，是这样，我们其实禁毒志愿者如果猛一听起来可能我们的这个广大的群众会觉得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会跟这个吸毒人员接触的，其实我们更多的禁毒志愿者是做宣传工作，他们其实很平凡，但是在平凡中感触也很多，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可能就在你身边，像你第一份传单，像你来宣传一个我们的禁毒的口号，但是呢其实他们